当初时光男士去参加一个酒会，在大家举杯同庆的时候，他突然找到了创作灵感，这才写下了歌曲《祝酒歌》。好了，看看时间，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该跟您说一声再会了。最后为您送上这首李光羲带来的歌曲《祝酒歌》，歌声当中司机韩涛带着调研妥妥，技术叮当，感谢各位的乘坐，下次旅行不见不散。 美酒飘香啊，歌声飞，朋友啊，敬你干一杯，敬你干一杯。胜利的誓约永难忘，杯中洒满辛苦泪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十月里像春雷，把一身酒举进杯，数尽你酒豪情啊，胜过长江水，胜过长江水。锦绣前程当指引，万里山河今朝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展未来无限美，人人胸中春风吹，美酒浇往心头火，燃得斗志永不退。今天那唱一声离歌，明日啊上阵今儿百倍，为了实现自个先达，愿洒热血和汗水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征途上战鼓擂，条条战线皆报备，待到理想化糊涂，咱充满美酒再相会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咱充满美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青春可以你